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十二集。用意，许是希望将来某一天事情步入绝境前能峰回路转，每个人都尚有余地可以周旋。我也说不清楚。 杨兄说得越发玄乎了。殿帅此言话中有话，卑职听着事态严重，只怕担当不起，恳请大人明言。 你想太多了。 殿帅是担心我对陛下有异心。 你就是有异心又能怎么样？ 你 既然没办法改变什么，不如先喝酒。 这酒喝得越发郁闷了。杨兄是为了赐酒而来， 杨良正正看他在灯下的面容，脸上有种难以言述的神情。陈泽明察觉到后看了回去，两人目光相触，杨良骤然一惊，随即又笑了起来。 就当我错了，要不我给你讲讲这街上的传说，姐妹儿。 他话题一转，便把这尴尬之处抹了去，不留痕迹。两人数月不见，此刻又已经品级悬殊，陈泽明却不觉得有任何生疏之处。谈笑间，杨良还是之前那个杨良，在他面前似乎现实和时间都淡化了。时隔数月，前方传来消息，匈奴与朴吕国联姻，并指使朴吕国背叛天朝。朴吕国虽然不大，可其位置正处西域要冲，他的叛变使得西域诸国通往天朝的道路完全中断，匈奴趁机征服了西北20余国。此举不但使得天朝每年所得贡品大减，更让天朝颜面大失。皇帝大怒，命杨良即日出兵讨伐。朴吕国地处偏远，众人都明白此战必定耗时长久，辛苦至极。但天子派出重臣，取胜迫切之心可见。这次出征异常紧急，杨良连告别都没来得及，便离京了。陈泽明赶到他府上时，早已是人去楼空，院中只剩下了几名清扫的下人。杨良自父亲死后，杨府中居然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亲人。陈泽明听着那沙沙扫地之声，抬头见几片黄叶盘旋随风落下，忽然惊觉此刻原来已经是初秋了。皇帝又开始隔三差五地召他觐见，杨良的离去似乎让他空虚了不少。他还是那样的喜怒无常，让人琢磨不透，寻找各种方式让陈泽明觉得窘迫，并以此为乐。陈泽明忍受着，并不反抗，但他能够感觉得到之前的那份让他险些崩溃的惧怕感在渐渐消退，这发觉让他欣喜万分，并让他有了可以支撑下去的力量。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了强大背后的东西，这一点上来说，杨良的故事功不可没。殷殷怀孕了，陈泽明远远看着他撑着肚子在花园散步的身影，一天比一天臃肿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皇帝偶然一次路过，觉察到他凝视的神情，便时不时将他二人叫到一起来聊聊天。殷殷对于大着肚子见陈泽明这事儿，似乎感觉万分尴尬，总是坚决推辞。但皇帝不松口的话，谁又敢违抗？于是兄妹见面的次数便多了起来。 陈泽明在皇帝的注视下不得不千篇一律地讲述着父母对殷殷的挂念。殷殷低着头也不怎么搭话，这样的会见无异于一场煎熬，而这样的煎熬每隔一两天便要重复一次。陈泽明看得出殷殷早已不胜其烦，他想再继续下去殷殷只怕真要翻脸了。皇帝可不是自己，他不会受着殷殷的脾气，真这么做，殷殷在宫中的大好前途便毁了。他只能柔声尽量用语气安慰着这个本来应该安心休养的孕妇。这样的事情持续了不到半个月便骤然终止了，因为前线传来噩耗，杨良出师未捷，战死沙场。消息传来，皇帝三日未上朝，第四天大臣们依然不得不天不亮便到朝房中等候，等候不知道会不会有的早朝。此刻谣言已经传遍了京城，大臣们也都纷纷议论，据说杨殿帅死讯传来后，皇帝三夜未归寝宫，守在杨殿帅骨灰坛前不眠不休，不言不语，也不肯入膳，但凡有人打搅都被他打了出去。也有人说杨殿帅便是当年皇帝当太子时候的情人，被先皇刻意压制过的往事此刻又被翻了出来。虽然真真假假谁也说不清，正是众说纷纭时，午门城楼上的鼓却及时敲响了，皇帝要早朝。龙座上的皇帝脸被玉瘤挡住，看不清晰，但隐约还是能见其疲惫之态，一开口便直入主题。 今日其他事务免奏，只谈出兵在讨嫖旅之事。众卿以为这遭谁能领兵？ 杨良已是难得的将才，朝中虽然还有不少将军，可要说超过他的却寥寥无几。这一问众臣都面面相觑，一时间无法应对。皇帝环视一周，见无人上前，大是失望。 我朝上下便再无人才了吗？如果真如此，那十日后朕御驾亲征。 臣愿领兵，臣愿前往。 这话一出，众臣都连声阻止，殿下立刻站出数名武将，纷纷跪求请愿。皇帝一个个打量过去，将目光停在最末一个人身上，久久不动。众臣都觉得异样，纷纷回头看，却是一个面如冠玉的青年将领，甚是俊美。 陈泽明，如果是你，要多少人马？ 臣愿领精骑10000，征讨嫖旅，为杨殿帅报仇。 10000？你是去送死吗？ 兵不在多，而贵在精。 众卿还有何提议？ 皇帝将出列的陈泽明晾在了原处，众人见他年纪轻轻却大言不惭，口出狂言，都觉得他有些咎由自取，受些冷落也好。一干人等竟无人肯为他解围。陈泽明跪在殿中环顾片刻，见左右说得热闹却没有一个人理睬自己，不由得微微低首，那背却依然挺得笔直，并不塌下半分。待太监宣布退朝，众臣潮水般从他两侧退去，陈泽明在原处不起身也不动弹，如同磐石生了根。隔了片刻，殿上已经寂静无人，有太监来劝他离去，他只是摇头。那太监见他坚持，便也走了。他一人如雕塑般在偌大的房子里形单影只的等候，呼吸声充满耳廓，阳光从身后的殿门射入，将他面前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，灰尘在他身旁的阳光里飘忽飞舞，他们是这片静谧中唯一鲜活的东西。不知跪了多久，听身后脚步轻微，韩公公巧步走来，到他身侧。 万岁宣你，起来吧。 皇帝换了便装，没有了预留的遮挡，靠在榻上的他脸色有些灰败。见陈泽明进来，他抬了抬手，身旁的宫女知趣地退了下去。陈泽明瞥到那宫人的离去，心中突然不安起来。皇帝朝他招手，陈泽明犹豫片刻，走到他身前跪下。 万岁。 杨良死了，接下来这一战自然凶险无比。你为什么要请战？ 陈泽明心中怦然直跳，难道是自己看错了？迟疑了片刻， 为家为民，理当如此。 大道理不要讲，说真话。 杨殿帅与我私交甚笃，有教诲之恩。生平我就这一个知己，如师如友，纵然为他复仇身死，也是一场心愿。 一个个。 陈泽明一怔，抬起头来，却见皇帝竟然满脸泪水，神情恍惚看着自己，不由大吃一惊。皇帝似乎不知道自己哭了，只盯着他。 又复仇？有什么资格为他复仇？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 萧定的语气越说越是激烈，最后竟猛地一脚踹过来。陈泽明微一闪身，还是被踹在胸口。本来凭他的武功躲开也不难，他却因为害怕皇帝因此大怒，只得运气受了这一脚。谁知看上去不善武功的皇帝似乎也有些功夫在身，这一脚居然颇重。陈泽明喉口一腥，似是受了些伤，大是惊讶。他再抬头时，见皇帝从墙上拔剑下来。 皇上，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